红起点天天有聊，今天呢来聊聊无人机。这两天呢关于无人机的新闻呢都是限制级的，一个是欧洲总是出危险，好几次呢民用飞机差点和无人机撞上，监管层呢准备采取注册制，不是谁都能开，而且也不是哪儿都能开，得设一些禁飞区。还有一个新闻呢是咱们这儿的，北京要阅兵了，无人机呢暂停线上销售了。有限制啊，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无人机实在是太火，不说别人，我身边就有好几个朋友玩这玩意儿。大家都知道呢，我是做电视的，同事里呢有不少专业的摄像，他们呢都好赶这个时髦啊。我看了一些这个视频，哎，没雾霾的时候的确能拍出气势。而且呢就在前段时间的这个天津港的爆炸当中，我们看到的很多震撼的而且有危险的照片其实都来自无人机。话说人类历史上第一架无人机诞生于1908年的欧洲，当时呢只是一架原始的简单的由无线电遥控的模型飞机，又过了十多年才正式投入使用，不过也仅仅是作为空军设计训练用的靶机，被戏称为埃尔光的飞靶，就是打的。那个时候人们一定不会想到他们的后代会多么喜欢这个新鲜玩意儿。数据显示2015年民用无人机出货量是多少？8万架。行业内的估计是2025年以后每年的出货量可能要超过260万架。这么庞大的数字，光靠这些摄影的发烧友肯定是支撑不起来，没点正经用途，有钱人也消费不了这么多。今天我就来和大家聊一聊，我们真的会需要那么多无人机吗？除了送戒指，它还能帮我们干点啥？哎，来看看一读书里的七大无人机奇葩功能。首先，不送戒指，送 WiFi。谷歌和 Facebook 打得火热的这个无人机网络服务之战，已经在前线开始悄悄开花。正在伊拉克服役的一对侦察机呢，就被指派了一个逆天的新任务，什么？在遥远的战场提供 WiFi。别以为无人机变身史上最高大的无线路由器是为了满足士兵们刷什么 Facebook 呀、Twitter 的这个愿望。任务很严肃，通信其实一直都是战区啊大问题，通信不佳的结果那很可能就成为战俘。所以呢，利用无人机作为 WiFi 的中枢，其实是为了弥补无线电的信号限制，增加数据传输的渠道。变身以后的这个无人机一秒钟可以传输1G 的数据量，这和 4G 网络的这个传输量是相同的。这样呢，士兵呢就可以通过网络进入战术中心参考任务数据。除了战场上的军人，放羊娃也需要无人机。一个人和一群羊显然有点焦头烂额，但加一架无人机那就不一样了。新西兰南岛的这农民桑德斯在无人机上装什么？装上喇叭和报警器，就搞定了2000只美利奴羊和2.6万亩的农场。无人机啊发出一种声音，哎，它就能把这个羊群呢赶到一条小溪边的这个隘谷当中，然后呢它带着这个牧羊犬啊赶着这羊群就通过小溪上的桥，不仅省时省力还更高效，就连羊被卡在护栏上，这桑德斯都能马上就知道。第三个奇葩功能是可以直接把诱饵喂到鱼的嘴边，荷兰的一家公司就发明了一个可以帮人捕鱼的无人机。这个小家伙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它配有可降于深处的防水摄像机，当这渔夫呢从水域岸边抛出这钓鱼竿以后呢，哎，把无人机上挂上这个钓鱼线啊、诱饵啊和铅坠啊，无人机就飞往河流或者湖泊的中间，把摄像机降到水中，并寻找最佳的捕鱼场所。一旦它找到了这个地方，无人机就自动的往那里边投放了诱饵啊和铅坠，然后乖乖的又回到渔夫身边，就等着这鱼上钩了。姜子牙啊，既能帮人钓鱼，那当然也就能帮人保护鱼，这就是无人机的神奇之处。所以它的第四个奇葩功能就是不许你钓鱼。这重庆的渔政就派无人机抓非法垂钓者，经验显示呢，这个冲非法垂钓者喊话那是没用的，说你别钓了别钓了，这些人照样在那钓。但如果把无人机放出来那就有效了，因为无人机啊不仅具备喊话功能，不停的叫不停的叫，那鱼还不能上钩，他还能把非法钓鱼者的这个一言一行记录在案，相当于移动的摄像头，那威慑力立马高出一个等级。 无人机的第五个奇葩功能，农用，这其实已经不算奇葩，已经很普及了。美国人呢，他用直升机撒农药，人工授粉，咱们呢就用无人机传授花粉，牵红线。袁隆平就有两架这样的无人机，一个叫古上飞，一个叫汗血马。古上飞呢是专门牵红线的，一天可以授粉300亩，相当于过去10个人的工作量。汗血马呢，它主要负责呢喷洒肥料和农药，一个小时可以完成100亩的任务，相当于30个人的工作量。这无人机第六个奇葩功能，这个真比较奇葩，只有艺术家能想得出来。这荷兰艺术家 Bart Jensen， 哎，为了纪念因车祸去世的这个猫仔，竟然把它挂到了一架无人机上，大概相当于空葬吧。这涂鸦艺术家 Kansen 则和自制的这个无人机一起啊，来作画画画。这些作品呢，曾在硅谷当代艺术展上还展出了。Kansen 呢，他的观点是，我能在一个30英尺宽、悬空25英尺的画布上喷绘线条，这种作画方式以前是不可能出现的。或许有一天，无人机将会延伸我们身体功能，将是一个常见的工具。哎，最后一个无人机的奇葩功能，估计很难有人想到，尤其是咱们穷人，因为这个功能很土豪，练准头。就像无人机最初投入使用是什么来着？我刚才说了，是作为空军射击训练用的靶机。美国的高尔夫球运动员基冈·布拉德利也拿无人机来练自己的准头。他每次打球的时候呢，都带一架无人机，打到没意思了，就把无人机当目标，啪啪。不说了，再说我那帮咬牙斥巨资买无人机的摄像兄弟，还得牙疼。好了，再次谢谢一读。各位记得手机下载蜻蜓 FM， 收藏红起点，这样每天任何时候都可以轻松收听我的节目。微博红起点，微信公众号张红瘦，脱口秀的那个瘦，或者汉字张红，欢迎关注红起点，明天接着聊。